贺新郎，1923年，挥手从兹去，更那堪凄然相向，苦情重诉。眼角眉梢都似恨，热泪欲淋还住。只误会前番疏语，过眼滔滔云共雾。算人间知己无何辱，人有病天知否。今朝霜重东门路，照横塘半天残月，凄清如许。汽笛一声长已断，从此天涯孤旅。凭割断愁丝恨缕，要似昆仑崩绝壁，又恰像台风扫寰宇。重比翼，何云柱。